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大主题活动，四场高端论坛，十项天坛奖项，七位国际评委，八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好了，北京时间的2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盛典。大家晚上好，我是转播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朱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颁发的下一个奖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这就是 最佳女主角。 哇，好，那么开奖嘉宾呢，非常知名的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呢，正在台上呢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奖项，马上就要揭晓这个奖项了。那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Une autre， 他说今天晚上作为一位女演员，天人合一，美美与共，非常荣幸为大家颁发最佳女演员奖。他的名字是看看到底是哪一位获得了我们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 Mourvanidze pour le film Scary Mother qui nous vient de Georgia and Estonia。 哦，恭喜，有请获奖者。 Congratulations！ 获奖的作品是《惊慌妈妈》的主演娜塔·莫文奈兹。这是一部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的合拍片。这部影片我觉得也是一位女性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女性题材的作品。 对， 中国著名演员段奕宏为她颁奖。 Now let's welcome Chinese actor。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这位女演员非常的激动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天坛奖对于她来讲是意义重大。主持人还没有说完，这位女主角已经开始在抢话筒要发表获奖感言了，如此之激动哈。 OK, it's crazy to receive this award from you because you are her favorite actress。 他说真是太惊喜的一件事情了，对于他自己来讲他有点语无伦次。 So it's not like I'm a director and I'm so happy for this award。 来，请小爱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吧，惊慌妈妈这部合拍片。 对，惊慌妈妈其实就像刚才高磊讲的哈，又是一个关于女性的一个作品。 对， 其实呢它是一个心理惊悚片。 哦， 对，它讲的是一个女作家，她背着她的丈夫，背着她的孩子，她一直偷偷的在写一个作品，在写一个小说。但是突然有一天呢，她的家人发现了她小说的内容，就对她就非常的不支持。然后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又把她的小说呢以匿名的方式寄给了她的爸爸，让他爸爸去把这个小说的故事翻译出来。然后到最后我卖一个关子哈，到最后呢大家会发现其实整个影片的这个内容其实他探讨的是家庭的伦理，然后人物关系，对，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对，各种 关于人性的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个探讨，但是它这个河呢还是有一点点的悬疑和惊悚，其实里面有一些悬疑点。 对，这位得奖者非常激动啊，就是这个流程应该是先拿奖杯，然后拿奖状，然后发表获奖感言，让这位女主角已经激动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先说了话，然后 就走了。 段奕宏说，我是不是要把奖杯拿走不要了吗？ 对，其实说到这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的电影呢，我们国内的朋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不知道小爱对这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电影了解多少呢？ 其实和伊朗有点相似，就是在过去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啊，其实有很多的新的电影人，他们在力图一些社会题材、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创作。 好的，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奖项，由胡军来开奖最佳男主角。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军啊。我感恩电影啊，感恩电影给我带来的一切，啊，电影让我的生活多了一个选择，我很高兴，今天能为本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最佳男主角开奖，啊，但是更让我高兴的是，今天我碰到了一个我曾经合作过的颁奖嘉宾。今天能够跟他同时站在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舞台上，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个组委会啊，让我在开奖之前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颁奖嘉宾。我觉得没必要啊，因为除了我，在座的很多人都跟他合作过。他呀，生活简朴，啊，虽然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获得大满贯的影帝，但是他为人低调。他老在说，我这个人不会讲话，啊，我想说的话全都在我演的那些角色身上。他是一个可以拿角色跟观众交朋友的人。他曾经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啊，为了得到尊重，为了尊严，他选择走上了演员的这条路。这一走啊，就是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中，他尝遍了酸甜苦辣。给他感触最深的，让他最有幸福感的，就是能吃上剧组的盒饭。但最让人揪心的是，他得了一场大病。当时我们都以为他要离开这个行当，甚至要离开我们了。但是老天有眼，又把他给送回来了。当他回来以后，最大的感想就是，我真想念剧组的盒饭。之后，他曾经说，只要我不死，啊，我要一直的演下去。我希望今后的观众朋友们，把我给忘记，只记住我演绎的那些角色。而他现在呢，正在为维护演员这个行业的尊严，怀着一颗有信仰的心，还在继续地走着。我想说，我们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些乱象，这只可能是阶段性。我们不要把目光只集中在对他的评判上，而忘记了我们身边榜样的力量。他这个人就是我的榜样，他 也是所有可以被称得上演员的榜样。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老师致敬。 哇，看到，谢谢 同时也为 朋友们，大家 电影的老一辈工作者们致敬。 是，让我们向可敬可爱的电影人致敬。我想中国电影正是有这样的传统和精神，才能够薪火相传，经典永续。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好， 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胡军请继续来为我们开讲。 好，我现在就要开讲了，我们倒要看看这一届的最佳男主演是谁。山弄死天人合一，美美与共，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的得奖者是加拿大影片《穆氏朱丽叶》乔·科尔。 祝贺，祝贺！有请获奖者。 This is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天坛 Award for Best Actor goes to Joe Cole. Congratulations. Okay. There was an accident. You're lying. I'm not lying. I'm not lying, I promise you. 祝贺，请上台领奖。 好了，刚刚颁发出的这个奖项呢，是最佳男主角奖哈，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小伙子。据我们所了解，这个小伙子好年轻哎， 是吧？才 88年的，今年到生日才30岁啊，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奖项，我相信也是在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了，是不是啊？来，小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获奖影片。 啊，《穆氏朱丽叶》其实它是一个爱情片来的。它讲述的呢是两个其实在物理距离上并没有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相识相恋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切入点呢是很有意思，它是利用了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视角。对，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女生呢，她被下放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区，然后呢，这个男生呢就通过无人机的摄像机、摄影机，慢慢的熟悉了这个女人的心境，了解了她的想法和希望。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在不断的对这个女生提供帮助的过程当中，和她就相知相爱，这样的一个很，其实是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对呀，对呀，真的是这个小故事见真情哈、啊，而且我们刚才看了，其实有一段视频的片段，就是这部影片《穆氏朱丽叶》的一个片段。我和朱红的反应就是啊，这是刚才那个获奖者吗？好像两个人一样，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一般优秀演员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男演员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还是很少见的哈。 对，所以他们演的是角色，而不是演他们自己。 不是自己。 对，这是很厉害的。我们也恭喜这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很优秀的一位年轻演员。 对，再接再厉哈。 对， 好了，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暨颁奖盛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呢北京文艺广播包括北京电视台在这八届当中呢，也是每一届都倾尽全力为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观众朋友介绍每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相关的情况。 没错，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啊首次联手，应该叫深入联手来报道我们此届电影节。 嗯，是的。那么在这八年的演变过程当中，在宣传电影节的方式方法上究竟有哪些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北京电影节的主任崔岩的介绍。 从2010年开始筹备第一届的北京国际电影季，那个时候还叫北京国际电影季呢。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有幸参与了当时的筹备工作。那么一转眼，八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那么其实，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也很快就要落幕了。说起来，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个时间的时候，仿佛还在昨天。觉得很快的就这么已经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八届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能很深切的感受到北京国际电影节一年一步，一年一个脚印，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电影节。那么其实这几年下来呢，我们内部其实也是有一个说法，就叫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是叫高端起步，跨越提升，一直到目前的叫与世界各大电影节国际标准全面接轨，然后向着一步一步向着这个国际一流的电影节稳步的迈进。这个历程八年中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说回头看第一届、第二届或者前几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那么到今天，其实北京国际电影节到今天是一个已经全面提升，各个方面全面提升。你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咱们这个电台同志过来聊嘛，那其实在宣传上那么跟往届就很不同了。那么可能第一届、第二届的时候，我们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说请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和媒体过来采访，我们这边有专门的部门提供一些材料，然后提供一些现场采访报道的便利。那么到了今年第八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叫所有媒体全媒体的一个发力。不但是说在这个记者报道的数量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数字最有说服力的。第七届的时候呢，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是有445家中外媒体记者、1452名注册记者来采访报道。那么到了咱们第八届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是587家中外媒体、1560名记者注册了。那你可以看到第八届的这个数量这个有一个大幅的增长。那么这其中增量主要来源于新媒体，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今年的媒体报道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电台、电视台、报纸、报社各方面的记者增加，同时组委会这边也在给咱们的记者这边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且组委会自己也在进行全媒体的推送。那么这八年下来，北京国际电影节自己的官网的建设，自己在这个手机端的开发，自己在这个新媒体传播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动图，做了很多的短视频的传播，其实这些都是整个电影节在宣传工作方面的一个进步或者叫发力。那么尤其是第八届，我们与咱们北京电视台、咱们北京电台的媒体朋友们紧密配合，把我们自己组委会制作出来的新鲜第一手的这个素材、报道素材及时的第一时间给到咱们的记者朋友身边，然后手上进行迅速的制作。于是咱们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咱们的传统媒体去播，广播在播，电视在播，咱们的新媒体也在同步的播。那么在宣传上也形成一个矩阵，形成一个合力，同时呢也跟中央的媒体进行大家一个同步配合，既有中央媒体的传播，也有我们地方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的传播。那么传播的力量、传播的声浪都比前些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好了，北京时间的21:4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世纪颁奖盛典。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朱红。那接下来要颁出的呢，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一剧之本。 对 啊，那就是剧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最佳编剧的颁奖，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位编剧获得我们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呢？ 首先有请出的就是这一次最佳编剧的开奖嘉宾范伟老师，来听听他会怎么说呢？ 齐聚北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共筑中国电影梦，共筑世界电影梦，美美与共，共筑辉煌。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奖项呢，可以说开奖人，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北漂。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东北一个小小的剧场，一直到变成国际不同的奖项的这个最佳男演员奖，可以说一路走来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呢，他也成功了哈。 对，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他是我们上一届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的获得者，他就是著名演员范伟。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announce the recipient for Best Screenplay, let's welcome the recipient of the 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Best Leading Actor, Mr. Fan Wei. 有请，欢迎。 大家好，我是电影人范伟。非常荣幸在这里颁这个奖项，因为我觉着一个好的剧本，一个好的人物，对一个演员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他对一个演员的帮助太大太大。我就是这方面的受益者，我去年得到这个天坛奖，我就受益于老舍先生的伟大和两位编剧老师的不平凡。好，下面我就开启这个奖项。天人合一，每每与共，获得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编剧奖，郑岩、以色列、奥地利、阿米查里、格林伯格，祝贺！ 祝贺！有请获奖者。 Congratulations！ That the freeze on the construction remains until the grave is found. I give you 1 week to submit new evidence. גם אם אתה תמצא ראיות, את הקבר לא תמצא. תניח בזה. ומה עם האמת? 好，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我们同时请出颁奖嘉宾，中国著名编剧邹静之。 Welcome to present the award. Let's welcome screenwriter from China, Mr. 周静之。 其实在我们的舞台上也是两位作家哈，这一部影片的编剧同时也是这一部影片的导演阿米查格林伯格先生。 好，小艾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吧。 啊，这部影片其实它来头还不小呢。嗯，它刚刚呢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其实它也是入围了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的提名的。对对对，虽然它是一个合拍片哈，但是其实它讲述的这个故事呢，还是关于跟犹太人的这个故事相关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个影片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可能在两点。第一点是它的这个剧作，它的剧作在整个的这个逻辑关系上，在人物的塑造上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亮点， 所以他得了最佳编剧奖。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其实真的不是白来的。整个这个影片它为什么就是给了演员最后很大的表演空间，包括它整个这个故事的叙事很吸引人，是因为它整个这个剧作它非常的扎实。所以很多人就说编剧剧本是一个电影的一剧之本。 对， 所以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奖项。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本届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就是获奖的影片涉猎的国家非常之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伊朗，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证人这部电影的奥地利、以色列，非常非常多哈。那我觉得小艾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视野更加的开阔了呢？ 对，就是我们这一次你看我们有两部影片入围，我原来还会在想我们的评委会不会有一些偏心哈，但实际上你看没有啊，其实真的是非常国际化的，非常公平公正的一个评选。然后在入围的影片当中呢，有格鲁吉亚的，有芬兰的，有英国的，然后有伊朗的，对吧？就是每很多国家19个国家和地区的影片都有入围。所以我是觉得北京国际电影节呢，它可能从第八届开始，它向着一个更高更大的一个国际化的平台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明显的感觉到今年它这个入围影片的品质啊，其实就比往年会更高一些。 对， 它不仅仅是去集中在它的艺术价值了，很多的社会人文经济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价值，然后很多通过这个一部电影它去给你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它去看这个社会，它更多的是这个层面给你很多的挖掘。对，而且还有很多的包括那个法国电影狗也有入围。其实这个狗其实按理来说它应该是戛纳、威尼斯这样非常艺术类的非常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些 电影节的一些�奖项会比较喜欢，更喜欢他们、 啊、 对，但是我是没想到天坛奖哎也会关注这样的影片了、 嗯、 所以真的是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国际化， 嗯，这是我们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结果哈。 嗯，好，马上呢我们要开出的奖项呢是最佳导演了。那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转播时间是从八点到十点， 对， 我们可能有一些奖项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嗯、那请大家呢回到家里可以打开电视观看北京卫视的电视的节目。 没错，那其实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呢也派出了几路记者、 嗯、 也分布在北京电影节的现场啊，比如说有走红毯的环节，比如说有明星采访的环节和剧组采访的环节、 嗯、 他们也会把第一时间的采访的素材呢在明天以至于那今后几天的八七六资讯和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哈、啊 嗯、 为大家来分享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这就是最佳 导 演 奖。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announce the recipient of the Best Director Tin Tan Award, let's welcome the all-around genius director, Mr. 冯小刚。 欢迎小刚导演。小刚导演已经是很多次来到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现场了。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的电影人，我叫冯小刚。这个因为现在要颁这个最佳导演奖了哈，这个所以呢，因为我2013年的时候我的电影1942获得了天坛奖的最佳影片奖，但是特别遗憾那次我因为有工作没能来领奖，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在这儿补上我对天坛奖对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感谢，谢谢。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次感谢独立影评人小爱，谢谢。 谢谢你，谢谢。 哎、小爱也会在他的平台上给大家分享更多他对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对。 那我们今天的转播两个小时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嗯，那今晚的特别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转播主持人高磊。 我是朱红。 稍后为您带来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请您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我们下次转播再见。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发音乐节，欢迎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